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，这里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海妮，正在陪伴你听歌。我听说有一种人，他有一种能力，就是数1、2、3，3秒钟就能够把不好的情绪全都收起来。在看电视剧的时候，看到这样的情节都会觉得挺逗的。生活当中也是有人能够这样，如果心里可以有这样的开关，不管烦恼有多大，都可以随时进入到工作或者学习的状态，随时转变起来，那还真是挺好的。今天的你心情怎么样呢？记得要转变自己的情绪，适当的调节自己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会听到陈慧琳的一首《数到三就不哭》。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，我会说我们回忆的拼图，爱其实长长的旅途，是你给我第一步。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阴影，

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里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的外地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只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到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心中充满爱的节拍。 是真爱。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你是想更快。 我给你听这样的一条微博，说的是感情。他说感情不是水龙头，不能说关就关，但可以像电池慢慢的消耗，总有一天会耗尽所有的念想。说白了，还是让时间来说话，还是让时间来疗伤。他不会帮你忘了一个人，他只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不重要了，这些回忆终究只是回忆罢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呢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其他，再难过的事情终究都会过去的。你需要时间，也需要相信自己。好了，在这里相信还有更多好听的歌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总是在你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，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，靠着轻声的回声取暖。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在你手中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题总是不来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上的能不能依赖不长，我把深情留在脸庞。我只想看着你，总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手中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题总是不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上的能不能依赖不长，我把深情留在脸庞。我只想看着你， 生产生活，提供安全指南，服

其实呢，今天我看到的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的：认识了更多的人，知道了更多有意思的地方，却还是最喜欢待在你们身边。怎么说呢，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好朋友们。其实作为双子座呢，朋友确实挺多的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很多的人，见识到很多有趣的地方。但是就像在我的微信当中有这样一个群，这个群呢都是我拉进来的，跟我关系最亲的人。我会觉得不管是开心还是累的时候，他们都像家人一样在那里。就算是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是会跟他们说话。这就是最亲的人了，待在他们身边是最舒服的。你是这样吗？好啦，继续在这里舒服的听歌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。多心，或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。滚烫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或喜，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。见到你快乐，我才能关心。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鼓励。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。 心里有多苦，

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声。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越来越近了，想跟考生们说，按部就班的做好眼前的复习工作，保持一种正在动脑的常态化就可以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总是去想结果会怎样，做好眼前该做的，你的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。至于家长们，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还总是唠叨，支持和陪伴就已经是最好的鼓励方式了，都辛苦了。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，去喜欢的城市，上喜欢的大学。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会有原因的，不管走向哪里都是会有收获的。好了，继续在这里放轻松听歌，接下来郑中基的一首《许愿树》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。大家周末愉快，再见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